每一次听，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在今天的最美时光里，张毅要和您分享那些放在专辑 B 面的非主打歌曲。磁带的 A 面和 B 面呢，通常会用来辨别歌曲的重要度。比如说放在 A 面的歌曲一般都是主打歌，因为歌手会期望这些歌曲经常在电台里播放。然后放在 B 面的歌曲呢，就属于次要歌。然而有的时候 B 面的歌曲因为太过于让人印象深刻，以至于大家对他的爱都可以掩盖主打歌的光芒了。孙燕姿发行了一张同名专辑，当中就有这样的现象。在 A 面的主打歌《奔》，当然听见《慢慢来》同类之类的，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喜欢。但是 B 面同样出现了很多让人欲罢不能的歌曲，包括像《重》、《反过来走走》、《我的爱》等。其中点唱率最高的是 B 面的第二首歌曲，就是这首《我也很想他》，很有故事画面的一首歌，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，所以在 KTV 里大家也情不自禁地会纷纷点上这首歌曲。虽然它在 B 面，但是知名度一点都不逊于 A 面的歌哦。来听听吧，孙燕姿《我也很想他》。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，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。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那是多久后的事了？时候是否也爱着他？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。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他开始飞翔。我也很想他，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，你少了肩膀，而夏天他是那么短，思念却很长。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，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后来你们之间的是无法将它放下。